俄罗斯、中国、叙利亚、老挝、尼泊尔和印度等国家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分别在3月7号和8号纷纷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亲赴现地指导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部队弹道火箭发射训练的消息。